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裴西的包裹。在多多岛上有很多努力工作的小火车头，托马斯和朋友们就在其中。今天是火车站胖总管的母亲海特夫人的生日，一大早胖总管就来到了提毛司机房，这里是火车头们修理和停放的地方，他要给小火车们分配工作了。 嘿，托马斯，早啊！ 胖总管说。托马斯也向胖总管问好。 您好，胖总管。 胖总管把去把码头接客人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托马斯，托马斯高兴得锅炉直冒泡泡。 哦，这可真是太棒了，我非常喜欢这项任务。 火车头裴西也想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可是胖总管什么也没对他说。 托马斯过来安慰他。 嘿，裴西，你还好吗？ 裴西撅着嘴不高兴。 我也想要一件这么重要的任务。 这时候火车头马维斯刚好经过，他看见裴西耷拉着脑袋，有点担心。 嘿，怎么了裴西？ 我只是想要一个重要任务而已。 这个时候胖总管回来了。 哇，他真的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裴西。 嘿，裴西，能不能请你去码头取一下海特夫人的生日包裹？ 裴西高兴地答应了，他开心极了，他加快速度，轰隆隆地开到了布兰汉达码头。生日包裹已经在那里了，那是个粉红色的大盒子。裴西的锅炉里发出了快乐的嘶嘶的声音。裴西拉上了礼物，他一路开心地喷着蒸汽，在铁道上飞快地跑着。他想先给马维斯看看这个包裹，不过开到半路上，裴西还是先遇到了托马斯。 嘿，裴西。 嘿，托马斯，我正要去给马维斯看看这个特殊的礼物呢。 和托马斯分开之后，裴西飞快地先开到了采石场。他大声地喊马维斯来看这个美丽的包裹， 可是马维斯没有时间，他实在是太忙了。 裴西决定等马维斯忙完，他骄傲地喷出了一大股蒸汽， 活塞砰砰直响。可是突然，正在转运重石板的洛奇大叫了起来：嘿，裴西，小心！ 原来是洛奇臂膀上吊着的一块重石板掉了下来，石板砸在地上，掀起了一大团浓浓的烟尘。裴西整个笼罩在了烟尘里，什么也看不见了。等烟尘散去，裴西整个身上都蒙了一层尘土。 天哪，他车上的那件包裹也变得灰蒙蒙的了。而且糟糕， 裴西的锅炉里的水冰冰凉，而且也不冒泡，也不唱歌了。裴西使劲想啊想啊，这可怎么办？ 哎，有了！佩西决定先去洗车房把包裹洗得闪闪亮。佩西拉着包裹来到了洗车房，火车头詹姆士正在那里洗澡呢。 嘿，佩西，你看起来好脏啊！ 工人赶过来帮佩西清洗。大水一冲，佩西倒是被洗得干干净净的。 可是天哪，包裹已经变湿了，而且盒子变得软趴趴的了。 哦，糟糕，礼物湿了。 佩西急忙赶到了修理厂，热风暖暖地吹着包裹，很快包裹被吹干了，可它却变得皱皱巴巴，看上去比湿的时候还要糟糕。佩西垂头丧气地开了出去，他躲进了支线，在小铁路上慢慢开着。突然他听到树丛旁边另外两条主线上，马维斯正在和火车头爱德华说话，他们提到了箱子什么的。 听到箱子这个词，佩西的锅炉又开始冒泡泡了。 对，箱子。 他开向了修理厂，在那里给包裹换上了一个崭新的耀眼的红色箱子。现在他终于可以带着这个漂亮的箱子开去纳普福特火车站了。在纳普福特火车站里，大家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胖总管还有他的妈妈。就在这个时候，佩西推着带箱子的车厢出现了。 嘿，神奇礼物来了。 虽然这并不是原先的包裹，但红色的箱子也非常漂亮。胖总管很满意，他的妈妈海特夫人也被这个漂亮的箱子吸引住了。 哦，妈妈，生日快乐。 大家好奇地看着箱子，都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海特夫人更是等不及了。箱子一打开，大家都惊喜极了，原来是海特夫人的一幅画像。啊，这真是一件让人惊喜的礼物啊。海特夫人给了胖总管一个吻，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呜呜， 佩西高兴地吹响了汽笛，这时候他觉得锅炉里面真是装满了幸福。滑溜溜的多多岛。这天，多多岛迎来了特别的一天，小丑泡泡先生要来表演了，所有的小火车们都非常兴奋。可只有小火车头托马斯有些不开心，因为他的烟囱坏了。托马斯来到了蒸汽机车修理厂，他非常着急。维克多和凯文赶紧过来帮他做检查。 嘿，别着急，托马斯，我们会帮助你修好它的。 工人们试着给托马斯装上备用的烟囱，可是这些烟囱不是太小就是太大，只有一个又胖又丑的烟囱刚好合适。 这个不错呀，正合适。 可托马斯说， 我可不喜欢这个搞笑的烟囱，它看起来让我变成小丑了。 托马斯不情愿地顶着这个奇怪的红色而且还像一朵花似的新烟囱开进了布兰汉达码头。小丑泡泡先生和胖总管正在那儿等他呢。小丑先生高兴地说， 嘿，托马斯，请你把这一大桶泡泡液带到纳普福特火车站去吧。 哦，是的，先生，好的。 托马斯要运送的是特制的泡泡水，能吹出全世界最大的泡泡来。胖总管嘱咐他一定要安全地把泡泡水送到纳普福特火车站去。托马斯带上了那一大桶泡泡水。就在这个时候，火车头詹姆士开了过来，他看见了托马斯的新烟囱，然后夸张地大笑了起来。 我瞧啊，托马斯，你的烟囱太搞笑了。 托马斯不喜欢詹姆士嘲笑他，于是他推动活塞，飞快地开出了火车站。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带着泡泡水应该慢慢地、小心地开。 在一个岔道上，托马斯又遇见了火车头高登，高登也看见了他的新烟囱，也哈哈地笑个不停。 托马斯当然也不喜欢高登嘲笑他，于是他又推动活塞，飞快地拐过了岔路。 他完全忘了自己应该慢慢地、小心地开。 就在每一次他加速的时候，泡泡水都从桶里洒了出来，泡泡水不断地洒到路面上。 胖总管开着他的轿车送泡泡先生去表演。 哦天哪，他们的车轮子在路面上不停地打滑，滋溜滋，冲进了一个大泥沟里。 托马斯在信号灯旁边停了下来，亨利也在那儿，他看到了托马斯的新烟囱，简直笑得合不拢嘴了。 托马斯这次气红了脸，他又推动活塞飞快地开走了。 哎，托马斯还是没想到他应该慢慢地、小心地开呀。 再说胖总管和泡泡先生，他们的车身上沾满了泥巴，最后终于从泥坑里退了出来，他们向大桥驶去。 泡泡先生看到了旁边铁路上的托马斯， 哇，他开得那么快，这简直把泡泡先生给着急坏了。 胖总管的车经过了托马斯洒了泡泡水的路面，汽车的车轮子在泡泡水上不停地打滑。 哦，糟糕，他们又一次失去控制，冲进了池塘里。 可铁道上的托马斯却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他飞快地冲进了纳普福特火车站，看到满身是泥巴的胖总管和泡泡先生刚刚到达站台，正在等他，他们都非常生气。胖总管说， 嘿，托马斯，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呀？你忘了泡泡液还在你的车上吗？ 托马斯被批评了，他感觉糟透了，他决定要弥补自己的错误。于是他重新回到了布兰汉达码头，重新给木桶里装满了泡泡水。这一次当托马斯路过大桥的时候，桥上的孩子们也看见了他的新烟囱，他们兴奋地哈哈大笑着。 托马斯突然开始觉得，其实这个烟囱也挺好的。 这一次，托马斯慢慢地开到了纳普福特火车站。泡泡先生用桶里的泡泡水吹起了大泡泡，孩子们高兴极了。 托马斯惊奇地发现，他的新烟囱竟然和泡泡先生的帽子长得一模一样。 啊，现在托马斯开始喜欢上他的新烟囱了。 哎，小青姐姐 啊，怎么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到国外去玩啊？ 国外 啊？ 你想去欧洲还是想去美洲？ 哇，听起来就很吸引人。 嗯， 应该说很吸引兔子。 不过要是想出国嘛，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倒时差。 倒时差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跟国外有时差呀。 时差是什么？ 你看，是这样的，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晚上 睡觉， 对不对？ 那外国人是晚上起床。 哎呀，外国人也是早上起床，晚上睡觉 啊。 但是因为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是的， 我们住在地球的这边，当我们看见太阳的时候，地球那边的人正好是晚上。 所以我们的白天是很多国家的晚上，也许我们的早上是很多国家的中午，是很多国家的下午，是很多国家的半夜 啊。对， 所以中间有一个时间的差别，就叫时差。 所以有可能我们的北京时间会比西方的时间要快的。 你看，假如说现在我们飞到欧洲去，比如说飞到法国去， 哇， 等我们降落的时候呢，你刚刚好是中国的中午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啊，好精神啊，好精神。但那个时候刚好是他们早上的时间 啊， 可能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睡不着呢？为什么我很想睡觉的时候他们是白天呢？这就是时差。 我知道了 啊， 所以出国的时候最好带多几根胡萝卜。 为什么呀？ 一直吃着我就不困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爸爸问呱呱，如果我欠了人家别人很多钱，我又还不上，请问你会怎么办呢？正在爸爸期待着儿子说父债子还的时候，呱呱大声地回答爸爸的答案是， 那咱们搬家吧。 上幼儿园的呱呱做完了作业之后，让妈妈帮他检查。妈妈发现他的一个计算题做错了，就提醒他说，你看这个6+7怎么能等于8呢？这道题你再重算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呱呱又拿着作业本来给妈妈看，他对妈妈说， 快看，我保证这回全是对的。 妈妈一看发现这个题目他已经改成了6+2=8。舅舅看到呱呱在院子里边正玩着呢，玩着玩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那哭的一个叫哇哇叫呀。呱呱的妈妈哄了他半天都没用，舅舅走过去大声地对呱呱说，嘿，别哭了啊，咱都是男人，咱是男人不？这个时候只见呱呱弯下头去扒了扒他的裤子，用坚毅的眼神望了望舅舅，信誓旦旦地点了点头。他对舅舅说， 确定完了，你说对了，我的确是个男人。 说完这些，他又接着开始哭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西城区裕民小学的杨子舒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小乌鸦爱妈妈。 小乌鸦爱妈妈，路边开放野菊花，飞来一只小乌鸦，不吵闹呀不玩耍，急急忙忙飞回家。它的妈妈年纪大，躺在窝里飞不动，